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嘅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Hello， 你而家聽緊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夏薩特。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中数 book 唔到场噶噃。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好，翻到嚟第二節嘅 桌游兄弟。 好，第二節讲啲咩呢？ 第二節我哋会介绍一隻新 game 啦，叫做出猫飞蛾。 又系昆虫嚟嘅， 又系昆虫， 好中意昆虫。 系啊，好中意昆虫。唔系啊，因为佢呢隻 game 嗰个嘅设计师，同埋佢第一上一集我哋讲过嗰个嘅德国蟑螂咧，系同一个设计师嚟嘅。 我就咁听个名我都估到噶。 其实咪你睇个画风更加明显嘅，会更加呢个画风你会见到点解一样嘅啲画风， 一 样嘅画风。叫出猫飞蛾啦。咁呢一只 game 咧，仲有我哋今日咧好开心咁样邀请到一个大美女上嚟啊！ 特别嘉宾添， 特别嘉宾啊，边个嚟噶？你介绍啦。 是啊，我哋嘅小猫 Miss 啊。 哎，大家好。 小猫 Miss。 我会觉得其实上呢个节目系咪有啲奇怪啊，成件 事。唔系，咁啱嘅。 咁啱老婆啊，就。 我想问你嚟做咩 啊？我老人甲嚟嘅。 讲两句走啊。 讲两句就走啊。 好啦，我走啦，拜拜。 走啦。 走啦，拜拜。 啊，咁啱啱讲开出猫飞蛾啊，咁成隻 game 啲纸牌都系飞蛾嚟嘅咧？ 唔系成隻 game 啲牌都系飞蛾嚟嘅。咁出猫飞蛾呢一隻 game 咧？好出猫飞蛾个成个名字都知啦，个飞蛾系嗰个主题啦。咁 出猫唔系主题啊， 出猫 唔系出猫先系主题啊， 出猫都系出猫系。 我觉得出猫先系主题咯， 出猫先系主题系嘛？咪出猫出猫咪我飞蛾系主题，出猫系个 mechanic。 唔系飞蛾系嗰种物，嗰个动物。 即系佢如果换咗第二只叫出猫蜥蜴都得噶， 都可以， 可以，其实系可以嘅只 game。 佢只不过系个名嚟嘅啫。 可以啊，咁呢一只 game 咧，同上一集我哋讲嘅德国蟑螂咧，有一个好得意嘅地方就系佢两只 game 第一时都系一只好快嘅 game 啊， 好啊，呢啲 短嘅 game， 一啲party game 啦，叫佢做 party game。咁同埋出猫飞蛾咧，佢讲下佢点玩先啦。咁咧佢有几种嘅牌嘅，咁咧唔好讲几种牌先啦，我哋讲佢每一只牌上面咧嘅角落头都会有一个数字，咁、那个数字咧就系一 和五之间， 四只角都有啊， 四只角都有嘅，同呢个德国蟑螂嗰个嘅设计系一模一样。 啊，系咪计分制嘅一个数字？ 嗯，唔系计分制嘅，那个数字系系我哋俾你出牌用嘅。出牌嗰个形式咧，就系、是、如果好似 UNO 啦 ，UNO 第一开始嘅时候打开第一只牌，睇下嗰只牌咩嚟啦，然后我哋根据嗰张牌嘅形式去出牌。咁出猫飞蛾咧，点样出呢？就系、是、一开始假设出边有一只三，咁咧下家咧就可以出一只二或者四，即系加一或者减一。 O K， 咁计数嘅真系要 计数，唔使好计数嘅啫，加减一啫都仲系，冇加二减二嘅，唔系七粒珠嚟嘅呢个。 系咁，如果我攞咗只五，你唔点啊？ 哦，如果出边嗰只系五嘅话咧，就可以出一或者四，呢个系个无限嘅 loop。 但系问题系加减一啊嘛，咁五加一等于六嘅喎。 呢个系一个 loop 嚟嘅，呢个系一个 loop 嚟嘅， 即系佢啲牌全部都系得一至五咧，冇六嘅， 冇六嘅，冇六。 所以五加减一就系一同四啦。 系啦，一同埋四啦，所以就系咁啦。咁 咧系咪同之前第一集介绍过嗰德国蟑螂咁嗰人数都系二至六个人咧？ 呢、這个人数差不多啦，都系呢个人数。咁呢一只呢一种嘅 game 都属于个 Euro game 啊。呢、这个叫 欧洲嘅游戏， 欧即系中文直译嘅，中文叫欧式桌游啦，中文直译。 点咩真好啲啊？你 点解咩叫欧式桌游？ 欧式桌游，欧式桌游， 欧洲人发明就欧式桌游，中国人发明嘅中式桌游。 中式桌游，中 咁日本人发明嗰啲系咪日式桌游啊？ 泰式桌游， 好有遐想啊！呢个名 日式桌游。咁咧依一种嘅 game 咧，有时候亦都会叫做呢个嘅Euro game 英文叫做，咁有时候亦都会叫做 German game 或者叫做 designer game， 咁因为佢嗰个 designer 个名通常都会比较大喺个盒上边嘅，咁就叫 designer game。 系咪因为嗰啲玩法比较新颖一啲，所以佢叫 designer game 即系嗰啲 rule 比较特别一啲，规矩比较特别。 规矩又啲规矩比较简单，但系又好即系一针见血嘅，即系嗰个有个好重要嘅规则喺度。咁之后呢嗰、那个規則呢就係成隻 game 围绕嗰樣嘢啦。通常都係咁樣嘅，通常都係。 其实我諗呢 designer game 係咪因为嗰个 designer 先至有呢、這个。 通常因为嗰个 designer 嗰个嘅风作风啊。Okay. 作风同埋嗰啲佢比较着重个 designer 个名咁真係。 Okay. 合出嚟比较着重 designer 个名。咁、所以叫 designer game。咁通常就比较重呢个策略嘅呢类型嘅 game 都重策略嘅呢类型嘅 game 都系属于。 咁讲返先啦，头先就话同之前嗰个德国蟑螂一样咧，都系二至六个人嘅游戏啦。 系啊， 咁每人手上面有几只牌呢？ 一开始每人有八只牌嘅。 哦，八只牌。 咁总共有几多只牌啊？ 总共咧，佢有六十四只牌。 哦，同德国蟑螂一样， 系六十四只牌，系六十四只牌。因为都系个玩法差不多，即系唔系个玩法唔差不多，完全唔同。但系嗰个嘅设计上系有啲相似嘅，设计上系有啲。 咁每人揸住八只牌之后，咁边个开始先呢？ 点样 有冇啲咩特殊技能嘅咧？ 有特殊技能嘅。咁一开始咧，头先讲过啦，出边只牌就加一减一啦。咁好似闷，咁你冇乜特别啦只牌。咁咧呢只 game 叫做出猫飞蛾系有原因嘅。 系讲咗好耐出猫，但系都唔 点样出猫咧？ 有啲咩会出猫咧？咁正常卡 game 咧系唔容许你无啦啦咧出，即系唔同你出猫噶嘛？正常 game 都呢只 game 系容许你出猫嘅。 如何出？ 呢只点样出咧？就系咧拎住只牌嘅时候咧，你可以不知不觉间，噗掉咗一只。掉咗一只， 咁明显咁就唔系出猫 嘅。系啦，咁譬如话有啲人就中意将只，譬如拎住副牌喺台面上面啦，咁之后咧将只牌咧无啦啦跌咗落去大髀度啊，或者喺个膊头后边啦掉走啊，或者用尽任何呢个嘅 creative 嘅方法去将嗰只牌消失。 但系个问题系、你斋出猫啫、咁你斋出猫全世界都可以咁样做噶啦。 咁所以咧呢只 game 咧就有一个很特别嘅角色，就叫做守卫。 哦，即系呢一只好特别绿色嘅一只， 绿色噶，绿色嘅一只守卫，咁全副牌里边咧就得一只嘅啫。咁守卫牌嗰个嘅功能咧，就系、是、睇住人哋，唔准人出猫，监住你。 咁佢自己出唔出得猫、 自己唔出得猫，守卫呢啲梗系要静咗先噶啦，静其身先噶啦。 嗱咁样讲啦，如果佢唔出得猫嘅时候，咁佢有啲咩 benefit 先？ 佢有啲咩 benefit？ 系啦， 佢个 benefit 咧就系、是、咧。一来咧，佢要捉人哋出猫啦。 嗯。 如果捉到人哋出猫嘅话咧，那个守卫咧，嗰张牌咧就会俾咗人哋去做噶啦。 哦、即係俾下一家嘅 俾捉唔俾下一家係俾捉到出貓嘅人、 哦、即係守衛輪守衛有輪流做咁樣 樣譬如我而家係守衛我捉咗小貓出貓小貓出貓 哦咁即係就我做啦 咁就佢做守衛啦咁佢就唔可以出貓同同埋佢有另外啲 benefit 咁一陣呢就喺講呢個嘅功能牌嘅時候講埋 咁你啱啱講出貓啦咁出貓一定要抌牌嘅我兩隻搭埋一齊當一隻出遊唔得嘅 我自己玩我哋自己玩呢就容許一樣嘢嘅 曾幾何時有人試過添 係啦我哋係有人試過一樣嘢嘅 即係兩隻一齊當一隻咁出遊得靚靚仔仔咁樣 即係有個朋友叫水屎佢係試過一樣嘢㗎 呢啲嘢 有個朋友叫水屎係試過一樣嘢㗎幾經常做嘅三張四張都試過 咁樣誇張得滯 見到咪捉唔到啊你又出唔上又捉佢唔到啊 但如果抌牌靜靜雞抌我冇點樣睇到呢如果就作為一個守衛者 咁就係要睇到你出牌一眼观察啦呢、這个就係透过一个。 即係我喺台底抌一隻你都唔知道、 啊。所以呢通常呢出牌呢有几个規則嘅就係、是、你个牌呢定係喺台上面。台上面。第二每次出貓呢都只有出一隻。 唔可以出。每次一隻。 即係唔可以一次过啪成隻牌跌晒落地下係不容許嘅。係一次嘣你可以机关出去嘣嘣嘣嘣咁佢出貓。 连珠炮法咁， 系连珠炮法得嘅，但系你系唔可以，你系唔可以去一次个一唰一就仙女散花系不容许呢件事情嘅。仲有咧，如果俾人捉到出猫嘅话咧，系唔可以赖猫嘅，冇啊，冇出猫啊。 咁如果俾人捉到出猫有咩惩罚咧？ 俾人捉到出猫就系要做嗰个守卫啦。 哦，咁啊做守卫 系啦，咁之后同时咧，本来做守卫嗰个人咧就会将一张牌俾咗佢，俾咗嗰个人。 但如果我出猫，你话可以逐张咁出，咁我第一弯嗱声抌晒我七张牌、八张牌咁咪得咯？ 系噶，其实，哦、但系你唔俾人见到系，你唔俾人见到 呢个 game 系玩斗快抌晒啲牌， 系啊，系玩出牌，你冇错，出牌只不过系出牌 系个掩眼法， 系出牌只不过掩眼法嚟嘅啫。咁咧，咁佢上依副牌里边咧有两种嘅牌，一种系功能牌，一种系普通嘅牌。普通嘅牌上边咧，支牌就系灰色嘅，有一盏吊灯喺度，好似有啲蚊，有啲嘢都飞嚟飞下。 全部都系飞蛾嚟噶？ 唔系，就系咧一种就系普通牌，普通牌就系冇乜功能都冇嘅。咁咧特别功能牌咧，佢就有几只牌，有五只牌定四只牌啊？四只四种唔同嘅功能，四种唔同嘅功能牌。咁又係好似上集咁樣啦咁有咩功能牌呢分別我哋有蜘蛛啦我哋有蚊啦當然我哋有返 Beloved 嘅蟑螂喺度啦同埋我哋係有蝙蝠唔係螞蟻嘅我哋有螞蟻係冇蝙蝠嘅係有螞蟻嘅係有螞蟻嘅 ok 咁樣呢仲有一張特別牌就係呢個嘅飛蛾牌啦有五張嘅唔同嘅功能牌咁樣呢頭先除咗飛蛾牌嘅四張功能牌呢都系出牌嘅时候咧，有啲特别嘅效果，譬如好似 Uno 咁样啦，有 Draw Four、Draw Two 咁样，你转颜色啲、 哦。有呢啲咁样。 有呢啲功能牌嘅， 系点样样嘅个样？ 我总就咁讲颜色先啦，咁之后我 Draw Four 嘅颜色系乜嘢啊？ 系嘛 ？Draw Four 嘅颜色系咩 ？Draw Four，Draw Four，Draw Four 颜色就系黑色啊！ 我要认颜色嘅。 我輕輕講一講每一隻功能牌嘅顏色同埋嘅功能啦。咁蜘蛛嗰個嘅牌呢就係、是、黃色底嘅嗰、那個嘅牌。咁呢蜘蛛嗰張圖片呢如果遲啲大家我 po 一 po 返上去個 Facebook group 嗰度呢咁大家睇到呢嗰隻牌呢係蜘蛛拎住一條絲吊住份禮物喺度嘅。咁呢 都唔放好嘢嚟 嘅。全部牌都唔放好嘢嚟㗎。 佢話功能牌肯定唔放好嘢 啦。心得咁佢係搞人㗎啦係咪先。 咁究竟係咩大禮嚟㗎呢 咁就係呢我當我出咗啲牌嘅時候即係佢每功能牌上面呢嘅四個角頭呢都會有數字嘅。咁嗰個數字呢就係、是、要吉象要好似之前嘅禮咁樣要加一減一先可以出嘅。如果唔係就唔出得。咁呢蜘蛛嘅话当我出到啦之后呢我就可以将我手上面嘅牌送俾其中一个人。除咗飞蛾牌。 哦飞蛾就一定要抌嘅。 飞蛾就一定要抌嘅。因为呢只已经会出猫飞蛾所以你见到飞蛾一定要抌嘅。 即係出咗一隻牌之后就将嘅牌推俾下家。 即係背面朝向。 就唔係 出嘅時候擺喺台面，俾個整個牌搭出嚟，唔係 就 咁樣樣出， 推俾人，推俾人，哦、推俾人。蚊咧，大家見到蚊嘅時候要點樣咧？ 啪 啪啦，就係、是、咁蚊咧嗰只牌咧就係、是、咧粉紅色嘅、那個底。咁咧有隻蚊喺度，有個好似槍嗰啲嘅十字嗰啲瞄準準星咁樣咧，射住隻蚊。 咁係鬥快拍定係自己拍？係 鬥快拍。 拍輸咗咁點啊？ 我即係出咗牌啦，全部都係拍。 係拍手嘅啫，唔係拍張牌度。 拍張牌度。 拍張牌度。 冚棉胎。 冚棉胎。 冚棉胎，拍張牌度。咁拍得最慢，拍輸咗嗰個咧，就要我出蚊嗰個咧，就可以俾隻牌出得最慢嗰個啦。 哦，佢要食幾隻牌啊？ 但都係啦，唔可以出，唔可以俾飛牛牌人哋。 係。 咁樣咧，曱甴、蟑螂，又係同德國蟑螂一樣，個背景就係橙色嘅。 有咩功用嘅咧？ 佢副牌上面咧，嗰、那個圖案咧，就係、是、咧，即係將個即係好似德國蟑螂嗰、那個，因為畫風係得同一個設計師同一個人畫噶嘛。咁咧，嗰、那個蟑螂咧就係、是、咧，好似德國蟑螂嗰只嘢咁樣。 我知蟑螂有分德國蟑螂、日本蟑螂 嘅。唔係真係有德國蟑螂本身真係有分 嗰、那個 有分種㗎，係有分種。 嗰只牌咩功能啫？ 嗰只牌係咧，即係兩隻筆咧，嗰只蟑螂咧。拎住兩隻牌，咁中間有個等於好嘅，咁就係呢，我出咗呢隻牌， 等價交換啦、啊， 唔係等價交換，即係譬如話嗰隻牌係呢隻三嚟嘅，而嗰隻係蟑螂嚟嘅，咁全部人鬥快手上面出一隻三出嚟， 咁又點解 冇三啊？仆街， 冇三咪冇得出啦， 一加二咁啦， 唔得， 慢咗， 慢咗最快嗰個出到啦，第二個出到 啦，如果冇我都冇得鬥快啦， 冇鬥快啦， 冇嘅話咁點啊？ 冇嘅話咪冇事發生咯， 冇、啊、牌嘅話咪焗住食咗嗰隻蟑螂。 冇牌唔会食嗰张狼，冇牌咪 又唔使俾人罚嘅， 唔使俾人罚嘅，即系 反而出唔到喎，俾人罚，即系出得慢嘅俾人罚。 出得慢唔系斗快出到只牌就走咗只牌啫嘛。 哦， 即系正当途径走咗只牌啫嘛。 即系走咗只牌，你冇得走。 系啦，冇得走啫嘛。咁咧，亦都系唔可以出张狼啦，唔系唔可以出呢个嘅飞蛾啦。最后蚂蚁牌，蚂蚁有好多只手手脚脚噶嘛。 嗯 咁样咧，佢咧个背景就系蓝色嘅，咁咧佢就拎住好多牌。咁当出咗呢只牌嘅时候咧，就每人喺嗰个牌堆嗰度咧，背面咁摸一只上手。 哦，即系呢个就系送 全世界 捉运，全世界都要捉运， 全世界捉运 系 全世界捉运。咁最后啦，飞蛾牌先讲过啦，就系唔可以出，即系唔可以出，除咗守卫之外。 但可以抌系嘛？ 做守卫嗰个就可以出呢个飞蛾牌啦。咁但系咧，所以正常情況之下，如果你唔係守衛，你見到飛蛾牌，基本上你係一定要抌走佢嘅。 咁飛蛾牌第一個彎或者喺最後一隻牌嗰度有冇限制？話最後一隻牌唔可以抌飛蛾，或者第一個彎唔可以抌飛蛾。 最尾嗰隻牌一定要出，唔可以抌走。 即係最後嗰隻牌一定就唔可以飛蛾嚟。 係最尾嗰隻牌一定要出，即係唔可以飛蛾啦，啱啦，冇錯。最尾嗰隻牌你一定要出咗出嚟，先至可以。我唔係你兩隻牌一隻抌走，一隻出都得。但最尾出嗰隻牌，即係最尾一定係出牌贏，唔係。 但如果抌嘅話，就唔止飛蛾，任何牌都可以抌得。 任何牌都抌得嘅。 哎呀，但如果我真係拉屎一隻係飛蛾，咁點算啊？ 拉屎咪咁如果有機會你摸唔到，即係摸得出牌嘅話咧，咁嘅時候咧，你就喺牌堆嗰度摸一隻上手。 咁既然話出貓飛蛾啊嘛，最後嗰隻飛蛾抌咗你都唔知啊。 Exactly 是不是有个筆洗到 啱咗我都是咁諗咪喎佢话最后一隻一定要出㗎嘛 最后一隻要出㗎嘛 喔、哦、一定要出嘅 係呀咁就係啦就係、是、咁样啦咁就做守卫就是要捉睇住人哋唔好出貓同埋可以出飛蛾牌 哦，即系呢个出飞蛾牌就系佢嘅 benefit 系咪？ 出飞蛾牌就 咁出飞蛾牌佢就系出咗嗰只牌啫，就唔使下家接嗰啲嘅。 唔使下家接嘅，就纯粹佢可以出到飞蛾牌嘅啫。咁样咧，头先讲过啦，出猫嘅时候，你每次只可以出一只牌啦，一只牌出猫。同埋当其他人，假设我啦、Kelvin 奇啦、Dio 啦，同埋小魔三个人喺度玩嘅时候，咁小魔系做呢个嘅格啦，咁咧。我见到 Dio 出猫，我系唔可以告状，同埋亦都唔可以指控嘅。 即系或者一定要我自己睇， 一定要佢，一定要做家，即系一定要做守卫嗰个自己见到先至、可以。 但攞牌嗰度咧，即系你揸住沓牌咧，有冇限制话你一定要喺台面嘅沓牌，唔可以收喺台底嘅？ 呢、這个就佢说明书度有盯住沓牌嘅时候就一定要牌喺台面上面嘅，唔可以将副牌摆喺台底。 一定系收喺台底抌嘅，即 系冇人知系啦，就系咁样啦。咁我自己我哋通常自己咧有啲玩嘅时候咧，有啲文即系我哋自己加啲规则落去。咁 系咩咧？ 譬如話做呢個嘅副牌，雖然佢規則淨係話要喺牌上邊，咁但係佢冇個知名幾高嘛。 哦，啱啱好掂邊都得㗎嘛。 掂邊啦，或者咧有啲人咧將副牌擺咗喺台度嚟，即係。即係雙手唔係拎住佢，之後呢拎起副牌嘅時候喺台邊度拎起啦，然後順手就跌咗隻。咁我哋呢啲呢，我哋就唔玩呢啲嘢，我哋自己就。 我就唔可以扮洗牌咁借啲線嘅牌落台度都唔得嘅。 即係我哋自己咁玩啦。咁有女仔喺度呢，通常呢我哋都會寬鬆啲嘅。 點解咁樣做呢？ 寬鬆啲嘅玩得啊。系啦，有宽松啲嘢。咁 啊，小魔你有优待啊？ 唔系咩？咁之后咧，讲埋先啦。咁之后咧，点样去 end 只 game 咧？当其中一个人出晒所有牌就 end game 噶啦。 嗯，即系任何一方， 任何一个人。 咁个家出晒所有牌咧？ 咪家赢咯。 啊， 家赢咯，咪家赢咯。 咁都好快嘅，就八只牌。 系啊，所以好快嘅咋。即系想咪 啱晒香港人玩啦，生活节奏紧张。 Party game 咯，系咯 ，Party game 咯。咁最尾啦，咁之后出晒所有牌之后呢，一个人出晒所有牌啦，咁之后睇下其他人，其他人如果手上面仲有牌呢，就要计分去输㗎。 哦，就係、是、嗰四个角粒头嘅数字。 唔係、欸。我一开始我都諗，我第一次睇说明书嘅时候我都諗係唔係咁样，唔係喎原来。 係咪计手上有几多隻牌呀、 手上有几 多隻。唔同牌都有唔同嘅分数。 啱啦。如果佢係普通灰色，即係乜功能都冇呢，就嗰度一分。 即系飞蛾扑火嗰啲，即系有盏灯喺度嗰啲牌系嘛？ 普通唔系飞蛾牌，普通灰色嘅牌，即系最简单乜功能都冇嘅灰色牌嘅话、就是、一分。咁呢只 game 咧系越多分就越衰嘅一样嘢。 即系话如果有功能牌喺手嗰啲就 如果有功能牌嘅话咧，而佢唔系飞蛾咧就五分。 哇！ 唔系正常牌一分。 哦、 有功能牌而唔系飞蛾就五分，系飞蛾牌就十分。 哇！ 所以 话 声抌晒， 要抌晒啲俾我，真系玩嘅时候，第一时间抌晒佢。 冇错冇错。咁之后咧，就如果几多个人玩，有几多个人就玩几多局啦。咁睇下最尾边个分最低，咁就赢只 game。 咁正常出晒就零分啦， 出晒零分啦，啱啦，出晒零分啦。咁你出到即系出得，你可能一次出晒，但系我手里面仲有五只飞蛾，五十分啦，我都有。 哦，咁啊惨啊！ 咁如果通常，咁通常好多时候咧，都会有一啲嘅，我哋头先讲啦，民间规则，譬如话一个人玩完之后啦，就会等其他人都玩埋先，可能玩剩两个或者三个自己 set， 就净系罚嗰一个或者两个人， 系咯，或者我哋唔计分。咁一鋪過一鋪過，一鋪過一鋪過咁樣玩，咁樣就個節奏就會快啲，唔使下下計分啊嘛。咁呢啲就係一啲民間嘅規則，去令到嗰個嘅即係自己定啦呢啲 house rule， 咁就冇乜話特別要去跟住個規則去玩嘅。呢啲 rules 咯， 即係會靈活應變啦呢樣嘢。 咁通常咧玩嘅時候咧，我記得咧以前咧，我見過有一個人咧， 小朋友唔開心啊，小朋友。我当时唔在场， 佢唔在场。 当时系点嘅咧？ 你唔在场， 我唔在场啊。 咁咧，我哋咧系见，其实我觉得最好玩嘅人数啊，系四个人。点解咧？因为一张正方形嘅接台，啱啱四只角，啱啱好咁样嘅。咁咧多啲人嘅时候咧，我哋通常咧有时候咧就企喺度玩嘅，即 系 增加难度嘅。 我哋笑完就算嘅，唔讲发生。 我知，我 谂住等佢讲， 忍入去。咁咧。我哋嗰阵时咧，伟大嘅小魔 Miss 啦， 你冇咁样讲嘢 啊，咁样咧，咁佢就有幸同我哋一齐喺度玩呢只 game 啦，系咪先？咁之后咧，佢玩嘅时候咧，咁出猫其实纯粹系要抌走晒啲牌，咁佢冇声明系抌啊，点样抌同埋抌去边噶嘛？ 即小魔会收喺一啲好特别嘅地方啊嘛， 系啦。咁咧，我嗰阵时企喺佢侧边嘅。我个家咧就企喺我对面，我喺佢侧边。咁之后咧，我见到佢拎住块拎到好贴个心口啦，好贴心口。之后咧无啦啦， 我做到嘅呢样嘢。 系啊，我解得佢澎湃啊嘛， 系 咪先？咁之后咧无啦啦摄一张，摄一张， 他摄到几多先咁啊？摄 一 张， 我差唔多摄晒成副牌。 系啊，佢摄咗成副牌啊。 之后呢 即就唔一定抌落地下嘅。 唔一定抌地下。 随身袋都得嘅。 係呀係呀冇错冇错。咁有即自己嗰啲嘅規則譬如话有啲人譬如话本身话开魔术嘅。咁嗰啲呢我哋呢。 唔使玩嘅嗰啲我唔同嗰啲人玩。 你唔同嗰啲人玩啦你唔同嗰啲人玩啦。咁玩魔术嗰啲你知啦佢哋嗰啲或者做开玩开啤牌嗰啲人啦。咁通常呢就会我哋会叫佢话唔准用呢啲嘅特别嘅手法去 用咗你都唔知喎。 我知咁就係呢个就係话要自己清廉啲啦。 即係我嗰次都唔係算好过分啫。我嗰串都 都係嗰个啦冇计啲小魔咪是澎湃㗎嘛。 我都係涉落心口啫。 冇人家。 佢有呢个嘅条件。 有呢个条件。咁仲有啦我哋即係讲多少少我哋即係点样出猫啊嗰啲嘅。 太多搞笑事啦嗰次。 咁我觉得有一次呢我哋出猫嘅时候呢我哋係出得好 愉快啊。 好愉快都好愉快啦。原来係好大胆啊。大胆刁民好大胆啊。 有咩例子呢 将隻牌係真係喺成隻手喺佢面前塊面出即係掉喺个格嘅后面。 即係望下嗰边塊飞碟喎。 係掉喺个格嘅后面。actually 即係即刻隻牌係飞咗佢嘅后面。但佢係唔知嘅。或者有时候咩整下条颈啊又摄咗一张喺背脊啊。 哇我张牌摄到好細然之后等咗佢㗎。 冇啦副牌我㗎。 即係其实得嘅。 即係你买副牌俾我冇所谓。你买副牌俾我冇所谓。係啦咁之后呢同埋呢佢嗰个嘅啤牌即係嗰张牌嘅背面嘅设计呢都係一隻嘅飞蛾。即係飞蛾你从俯瞰嘅形式望落去啦。底系个背景系灰色嘅，之后嗰只牌个飞蛾嘅样咧就系一个嘅 cut out， 咁佢就系一个紫深紫即系紫色嘅样嚟嘅。咁之后咧咁玩完之后咧望到成地都系飞蛾牌嘅，你将会 咁所以玩嘅时候最紧要入卡套。 系呢只 game 系卡套，呢只 game 都系入卡套嘅，同德国蟑螂一样建入卡套嘅呢只牌。呢只 game 唔入卡套。 过胶稳阵啲咯， 唔系过胶唔好啊，过胶。因为我以前试过呢另外啲 game 呢将隻牌过咗胶呢我一开始都认为啊过胶好似好啲喎。咁但过完胶发觉呢原来玩得多嘅时候呢隻牌同埋个胶套中间有时候会分离。 哦即係好容易玩残然之后令到嗰个过胶嗰阵 LAM 同嗰隻牌会分离。 咦咁之后你又唔知点算好啦你剪开佢再整个啊整个又惊同之前嗰啲唔同啊。 算啦都系问买个裤啦。 都得咁呢个非常之好呢呢个就。 你有钱啊。 我冇钱我最穷喺度係咪先。咁之后呢就所以唔建议过胶其实应该咁讲啦其实我唔建议任何 card game 过胶我真係唔建议任何 card game 过胶。 即係你最建议得入卡套。 入卡套。 卡套入边种好呢即係入嗰种有开口嗰种定有封条嗰种好。 其实我觉得开口够㗎啦即係开口够。 即係唔驚跌。落地下嘅时候佢会甩出嚟样卡。 唔驚㗎。 所以都夹得实嘅。 不过呢有时候玩得激烈得滞嘅时候呢即係我特别系呢一隻 game 啊我喺嗰个嘅牌即係嗰个嘅游戏个盒入面呢我系会摆多几个卡套落去嘅。因为呢有时候呢知啲牌系会抌喺个地下度嚟㗎嘛。 哦即係你想带孖套咁样。 系俾你发现咗呢。 唔係咁真係嘅有時見到成地你跟住之後你會見到成地都係㗎嗰啲。係 真 係 成地。 你一定會踩㗎嘛。 即係確保個地下乾淨先好玩。 即係其實我好錫你嗰副牌你有乜攝落心口咋嘛都係。 唔玩得喎之後咪。 屌你呀、啊。 之後咪唔玩得。 唔好意思啊。 即係如果唔知邊個唔生性笑落架底有陣味㗎嘛。 或者攝著有褲先。 唔知咩 地方。嗱攝落貨真係唔掂呢樣嘢。 攝咗你唔知喎。 攝咗你都唔知啦。 我好一次玩親你副牌都一定洗手我諗。玩完之後一定洗手。 係呀即係我頭先講啦我買呢隻 game 嘅時候呢嗰、那個嘅我都會一定會帶多幾個嘅卡套出去。因為好多時候啲牌地下呢即係大家忘情呢玩得好開心嘅時候呢一踩一硬呢個套就會爛㗎啦。 咁二圈嘅咩套 係呀。好二圈。 咩牌子呀 冇計喺大陸嘢咁啊！之後咧，之後 用下第二啲國家嘅產品啊，唔該。 唔好意思，呢个卓阳兄弟嚟嘅 ，OK？ 呢个卓阳兄弟嚟嘅， 我一直讲紧牌套啊， 系咯。 哇，我谂多咗。 小猫好明显，想象丰富。 系，我谂啦，算啦。系咯，带咗几个套出街要。 嗯， 带咗几个套出街， 要摆几个套喺银包嗰度。 要摆多几个套喺银包度啊？唔系嘅话，真系穿啊！唔系真系穿啊！ 咁除咗呢一样嘢，仲有啲咩要注意嘅咧？玩呢一个 game， 玩呢只 game 啊，玩呢只 game 有咩注意就系、是、开心啊， 最紧要开心，最紧要玩手游。 但系问题我就想问啦，系玩呢只 game 咧，会唔会亦都会遇到一啲咧？玩完发烂渣嘅人啊？ 我玩埋咧， 正常都会有啊， 正常都会，唔系呢只 game 反而少啲， 即系俾发烂渣啲人好有发泄机会嚟咯，而且 唔系呢只 game 反而少啲喎。 点解咧？ 呢 game。佢可能系因为玩嗰个人本身佢 都好 enjoy， 都自己好 enjoy， 因为出猫呢个嘅 mechanic 真系几特别嘅，呢个 mechanic 真系几特别，所以咧我玩咁耐啦，到而家一来啦，玩嘅人都十分之喜欢呢一只游戏，因为就咁嘅嗰个嘅玩法都好特别吓，真系。冇其他 game 係真係俾你出貓， 尤其是對平時抑壓得太多太耐嗰啲人啦，好有發泄機會。 唔係啊，有時你話你出貓嘛，如果做格冇得出貓，咁佢咪發爛渣咯。 我諗格可以輪流轉嘅啫，輪流做㗎嘛。 係啊，格 即係你捉到人之後，你個格個牌係俾 我試過真係捉唔到人嘅其實。 唔係，我記得我之前咧都有個朋友啦，水士啦，佢咧個佢有個女朋友咧，咁嗰陣時咧佢就因為佢咧出貓咧，佢又唔敢出貓，或者好多時候唔敢出貓啊，發覺 驚俾人捉到。 唔係好多時候咧，我發覺咧係好特別嘅情況，平時中中直直嗰啲咧，發覺你成腳都係牌嘅。 嗯， 好特別嘅喎，平時嗰啲擺得唔出貓嗰啲咧，出唔到貓嘅喎，因為個個人夾實佢啊。我未必，我估。 哦， 系啊， 即系呢一个 game 要喺现实生活都要扮下嘢先得噶。 现实生活扮嘢。 哦，要 consistent。 consistent。 咁坐位方面会唔会话有啲 系啊？ 点样坐位会有优胜 啊？系会移灯换凳噶，系会喐位噶。即系有时候咧，即系通常咧，我曾经讲过啦，开张正方形嘅。 喐身喐细嗰啲人咪好易出到猫。 系啊，喐身喐细，系所以呢只 game 玩嘅时候会有好多小动作噶。呢只 game 有好多小动作嘅，咁如果有兴趣睇下嗰只牌嘅 design 啊，或者各样嘢想清楚啲嘅话，我将啲图片抌翻上去个 Facebook group 嗰度，咁大家睇到嗰只牌嘅时候就更加清楚 系 点玩。 系啊，咁大家 search 卓游兄弟咧就会揾到我哋嘅 Facebook group。 嗯，就系 search 卓游兄弟嘅时候就做 Facebook group 啦。 或者有其他 board game 嘅问题都喺个 group 嗰度问我哋。 嗯，冇问题，我见到嘅话会尽快答你噶啦。好啦，咁我哋下一集翻嚟。 会讲啲咩呢？ 下一集翻嚟再讲，继续嚟嗰啲 game 啦。我哋下一次 好， 好啦，下一节翻嚟就再讲，下一集翻嚟就再讲啦。好啦，拜 拜。 大家好，我系 Kevin Ho，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